第17章，后真相时代。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宣布后真相叫 post truth 这个词成为年度词汇。这个词的使用率啊，比2015年增长了2000%，就是20倍。世界上出现了太多的谎言，我们突然好像发现一切都变得不可信。2014年2月，俄罗斯的特种部队悄悄地进入了乌克兰，并占领了克里米亚的一些重要的战略位置。但是呢，在公开的场合，俄罗斯政府和普京总统一直否认那些是俄罗斯部队。他们反复地说那些人只是当地的乌克兰人自己的，或者说克里米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啊。但是为什么他们装备的武器却是俄罗斯武器呢？俄罗斯政府又说那不过是他们在当地的商店里买到的，看上去类似俄罗斯武器的俄罗斯部队装备的武器罢了。当他们在说这些荒诞的托词的时候，普京和他的同事们非常清楚自己在说谎。但是说谎有问题吗？说谎是新鲜事吗？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理由，杀人都是允许的，说谎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代表人民枪毙你都可以，我代表人民说谎有什么问题吗？俄罗斯的爱国者声称俄罗斯是在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啊，所谓入侵乌克兰啊，不过是为了保卫俄罗斯的领土完整，自卫反击战嘛。俄罗斯是一个神圣的国家，任何人没有最终征服过俄罗斯啊，不管是蒙古人也好，波兰人也好，瑞典人、法国人、德国人，不都失败了吗？谁也不能分裂俄罗斯。俄罗斯祖国的统一和完整是神圣的，美国、北约甚至是欧盟，他们都试图拆分俄罗斯。普京在入侵乌克兰这个问题上说谎了吗？No. 但是在俄罗斯的爱国者看来，承认乌克兰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才是谎言，才是更大的谎言，而普京的谎言只是服务于统一的大俄罗斯的神圣目的罢了。在俄罗斯人看来，乌克兰是自古以来属于俄罗斯的一块领土。 OK 当然你从这个乌克兰的角度去看，或者说从第三方的历史角度去看，情况就不太一样了。那么俄罗斯的这种说法完全是一个这个原文叫原子弹级的谎言。乌克兰在历史上长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过去的历史中间，就是 Kiev 就是基辅和莫斯科同属于一个国家的时间只有大约300年，而大多数时候这是两个主体，两个相对独立的国家。但是从俄罗斯爱国者看来，乌克兰是不应该被承认独立的。好，有趣的事情来了，不仅仅是说从俄罗斯人看来乌克兰是不应该被承认独立的，从乌克兰看来，从乌克兰的爱国者看来，乌克兰和俄罗斯交界的地方有两个共和国，一个叫卢汉斯克，一个叫顿涅斯克，这两个共和国都在乌克兰的东面和俄罗斯交界，而且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俄罗斯人，所以这两个共和国也宣称独立。这两个共和国在乌克兰看来反而又成了虚假的国家，也是不应该被承认独立的，有意思吧？对于俄罗斯人来讲，这个卢汉斯克和顿涅斯克这两个共和国的人，他们是想回归祖国呀。而对于乌克兰人来讲，他们就是叛国分子啊！你们人可以走，土地给我留下。 听着很耳熟吧？但是乌克兰朋友，你们自己相对于俄罗斯来讲，是不是也是叛国者呢？那这样看来，无论你支持哪一方，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真相时代，到处都是谎言，甚至连国家的存在都可能是假的，像这个卢汉斯克跟顿涅斯克这两个国家，国际上基本上是不承认他们，好像是只有一个什么很小的国家承认他们，有很多虚假的国家，连国家都可能是假的。我们是不是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呢？但是等一等，如果我们说啊，现在是一个后真相时代的话，尤尔赫拉利问，我们什么时候经历过一个叫真相时代的年代吗？历史总是充满了宣传的谎言和误导，这个好像也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啊。1931年918，日本谎称是中国的东北军攻击了南满铁路于是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他们也建立了一个虚假的国家，就是满洲国嘛。那么中国自己呢也做过类似的事儿啊，当然这个音频是中文的，所以就太敏感不能提了。英国占领澳大利亚的时候就声称那是叫无人区，那起了个名字叫 Terra Nullius， 就是没有人的一个地方。其实那儿的土著有着超过5万年的历史，完全撒谎。尤尔赫拉利又提到他们自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一样，他们多次声称根本不存在一个巴勒斯坦民族。这个太有趣了，就是说以色列一直在和巴勒斯坦这个作战，他实际上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以色列一直在和一个并不存在的民族作战。那么这些谎言呢，都有很明确的政治目的，都自我认为是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标，一个更崇高的正义。所以在这样的崇高的目标下面，说谎，谎言就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镜头啊拉远，我们来看一个全景，或者设想你是一个外星人啊，来看到地球上人类的这些行为的话，你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作为智人这个物种，我们这种动物，我们一直都生活在所谓的后真相时代，我们根本就是一种后真相物种。有趣了，我们智人的能力之所以如此强大，正是因为我们对虚构现实的相信。我们对自己虚构的某种现实，不仅仅是相信，有时候甚至是依赖。这个观点在尤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中间有很多描述，我这儿就不复述了。总之，我们智人的这个物种啊，是动物界中间可能唯一的一个能够相信虚构现实，并能够依赖虚构的故事来进行协作的这样一个物种。只要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人作为群体的一员能够相信同一个故事，我们就能够遵循同一套规则，就能够进行更有效的协作。这个都是人类简史里面提到的一些很重要的核心的观念。所以我们今天呢没有必要太惊讶于各种谎言，普京的谎言，川普的谎言，新闻媒体的谎言，他们构筑的各种不真实的虚构的现实都没有什么可以惊讶的。因为2000年以前，基督徒就将自己锁在了一个不容置疑的自我加强的一个虚拟现实里面。基督徒是这样，穆斯林也是这样，印度教徒也是这样。我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去证明他们的教义是真实的， 或者是真理。但是信徒们虔诚地相信这些教义中的故事，已经相信了数千年了。所以请记住这样一个现实，有些谎言是可以永远存在的。尤尔和拉利说，我知道有一些人会因此受到冒犯，你怎么能够将宗教和谎言相提并论呢？哎，但这正是我想要说的。尤尔和拉利说，当一个编造的故事持续一个月的时候，那我们称之为假新闻，就是现在也是一个很流行的词儿，叫 fake news 啊，是个假新闻。但是如果当一个编造的故事持续一千年，有了数以亿计的信众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宗教。我们只是不愿意伤害那些信徒的感受，才不称之为假新闻或者说是谎言。但是尤尔和阿里反复强调过这个观点，我并不否认宗教的有效性和益处。正相反，虚构的东西，像宗教的信条这一类，恰恰是最好的人类大规模协作的组织工具。正是因为有宗教这种共同相信的故事，我们在中世纪才建造了那么多学校、医院、教堂，产生了那么多伟大的艺术作品。作为能够鼓舞我们人类进行创造活动的那种力量，它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虚构的，有关系吗？是不是一定要真实的东西才对我们有益？是不是只要是谎言就一定对我们有害？是否是真实和是否对我们有利？是否是善良的？真实和善良之间有确定的相关关系吗？这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哲学问题了。当然，虚构的现实不仅能够给我们带来益处，它有的时候也能给我们带来灾难。1255年，13世纪8月29日，一名9岁的英国男孩，他叫 Hugh, 被发现死在了一口井里。很快有传言说那是当地的犹太人干的。这一传言是越传越神，而且越充满细节。我看过一些这个方面的故事，甚至有些证人就好像是站在那个迫害现场一样，讲了非常非常多详细的细节，但是居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质疑一下，你怎么知道这些细节的？没有。甚至最后说这个男孩被犹太人像这个钉死耶稣一样，只是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死了以后才丢进井里的，照样有人相信，而且不是有人相信，而是所有人都相信。最终19名犹太人被控谋杀，这个罪名成立，被执行死刑。随即越来越多的英国小镇开始反犹太人，甚至是杀死犹太人。最终导致1290年，也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在1255年，35年之后，1290年，在英国全部的犹太人被驱逐出境。一个世纪以后，14世纪了，英国的这个一个很著名的诗人，就是这个乔叟啊，这个 Chaucer， Geoffrey Chaucer， 这个人他在很著名的他这个坎特伯雷故事集啊里面还在描述这个犹太人的邪恶。在全书中吊死犹太人的情景是作为自己剧情的高潮。这个关于犹太人在欧洲杀死小孩的传说，一直到今天都能看到他的影子。他指什么呢？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希拉里·克林顿就被指控为在一家披萨店的地下室里面监禁小孩。 这种带有传统色彩的这个流言使得很多美国人相信，甚至有一个人拿着枪冲进那个传说中的披萨店要求检查这个传说中的地下室。实际上那家披萨店根本就没有地下室。回过头来说，1255年被谋杀的这个可怜的这个孩子，实际上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是如何被害的。但是他已经成为了当地这个是英国的一个叫林肯县，成为了当地的一个传说。他成了一个像精灵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传说。很多人传说他的灵魂能够帮助人治疗疾病。一直到1955年，在当地的这个天主教堂呢，就是他的墓地在一个天主教堂的后院里，才竖起了一个小石碑。在这个石碑上呢，澄清了所谓犹太人谋杀这个小孩 Hugh， 只是一个传说，没有证据。那么这个假消息持续了多久呢？1255年到1955年，整整700年。